却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。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、哦、我带着爱心情的远行，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小秘密，猜不过遇见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带着爱心情的远行，马德里见的身影只有孤单的浓郁，马德里不可思议，我走在夏威夷的风景，我走在夏威夷的风景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恭喜发财！ 伤心

告白不仅仅是求婚，也可以是一次次温馨的情话。告白并非是未婚人士的专属，是男女之间爱恋的表达。为爱加分，经典九六九提醒您，告白时间到。2月14号，经典九六九携手喜马拉雅 FM 北京站，在亦庄华联力宝和东坝金鱼佳品墨两大商场，为京城有情人献上告白盛宴，敬请参与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爱就存在，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。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

抢高跷，唱大戏，年味十足，玩滑雪，观恐龙，赏风车，娱乐设施玩不停，特色美食尽在这里。涿州新发地大石桥市场，正月初一至十五，恭候您的光临。商铺火热招商，0312-387-7772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宇阳陪你听经典。 天爱水中月亮，微微荡荡，映照的模样，如此迷人光芒，好比温柔乡。天爱水中月亮，情愫衷肠，若泪不再淌，时时与君共赏心中的月光。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 You are the one my love， 永远。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上班路上陪你听歌。进入二月，我想很多朋友的关键词呢，除了说要开春找工作之外，就是即将要到的情人节了。没错，感觉到这一个月好像都是被爱包围一样。那说到爱情呢，你觉得从恋爱到婚姻，我们最需要什么呢？欢迎您登录新浪微博，找到主播雨阳，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和我一起聊聊看你心中的恋爱价值观吧。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就懂得暧昧和傻笑？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跑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不必说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 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，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。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，究竟什么该放弃？ 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不必说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不必说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 也许这是爱情最美的关系，有

么我不能放得开，也舍不得、啊、这个爱不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在我心头你永远存在。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 不仅仅是求婚，也可以是一次次温馨的情话。告白也并非只是未婚人士的专属，它也是男女之间爱恋的表达。 用表白换一份， 为爱加分。今天九六九提醒您，告白时间到了。2月14日，今天九六九携手喜马拉雅 FM 北京站，在亦庄华联力宝和东坝金鱼佳品茂两大商场，为京城有情人献上告白盛宴，和我们一起勇敢表达爱， 让我勇敢表达爱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，距离不会超过100米。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，有50米的距离。停下脚步，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。 手再伸长一点，与美丽保持零距离。 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。再美的人也会憔悴，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。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哦耶，我是